毫无守则，作者邪灵一把刀，播讲小龙哥。 第398章，豆腐啊！见我卸低咗个装备包，要学哑巴咁一样上去，佢又不由得啊急啦，佢又讲。喂，我哋都未搞清楚哑巴究竟系点嘅，咁贸贸然上去，如果你中咗招点办啊？我就知道豆腐系担心我嘅，佢嘅话就唔系话冇道理。我虽然身手都唔错，但系比起哑巴呢啲人呢，仲系差啲嘅。哑巴头先就差啲出咗事，我亦都唔知根底咁上去嘅话，话唔埋都会重蹈覆辙噃。於是我亦都只能够停低咗卸装备嘅动作。我讲：咁你有咩諗法呢？豆腐拗拗个头，可能亦都諗唔出咩嘢。最后佢一咬牙讲：亦都唔能够等你一个人去冒险，要去我就两个一齐去啊！出咗咩事都有个照应㗎嘛。事到如今都冇其他办法啦，我同阿豆腐就只好带住啲装备上阵，呢一下就加大咗攀爬嘅难度。好在呢谷同埋谷之间係有一啲罅隙嘅，咁就好容易等人哋落脚。虽然我哋又冇好似哑巴咁轻盈易举，但係勉强你应付得嚟嘅。冇几时就爬到咗七八米咁高啦，而家呢一段距离又唔算高。不过真系险象横生，过程就冇提啦。唉，谂起都蛋痛，走一次就唔想再嚟走第二次。啱唔知啊，豆腐啊畏高，根本上佢就唔敢向下边望，一直咧就自己喺度催眠自己，暗暗沉沉咁讲：唉，唔系好高嘅，冇七八米咁高，唔系好高。实际上我真系爬得两米嘅啫，唉，得两米嘅。喺咁样样嘅阴冷嘅环境入边，我身上边仲系出咗一层嘅白毛汗，连呼吸都要小心翼翼。一听到豆腐喺度吟吟沉沉拜神唔见鸡咁，一时间我真系哭笑不得啊！亦都唔知究竟系赞佢好啊，定系窒佢好。冇几耐，我同阿豆腐就爬到咗嗰个大谷嘅旁边，只见到呢一只谷咧，大概有成六米咁嘅直径。鼓身大半都陷入啲冰层入边，有一米左右裸露咗喺外边，系木质嘅，表面就油住朱红色嘅大漆。由于佢上边系结咗一层嘅薄冰，所以咧就有啲打滑。哑巴之前喺呢度咁向上爬，佢又用佢两把弯刀咧喺鼓身嘅旁边就刉咗一排嘅窿，所以咧我同阿豆腐亦都如发炮制，用嗰啲凿嘅一类咁嘅嘢就刉入去呢啲咁嘅窿眼入边，继续顺住向上爬。喺高空嗰度，周围都系啲寒雾涌动，向下边一睇，即使系我呢一啲冇咩畏高症嘅人，亦都觉得头晕眼花，肌肉发紧。等到爬上到嗰个大谷嘅上边嘅时候，我即刻就睇清楚究竟系乜嘢回事啦。原来呢个大谷嘅正上方系贴住呢个圆冰壁嘅地方呢，有一个一个人咁高嘅洞口。之前我哋喺下边，所以就睇唔到。我将灯光就向呢个入边一打，呢个洞口呢就黑掹掹嘅，亦都唔知通向边度。洞口冇几远嘅地方有一个铁凿，个凿上边就扣住啲绳索，一路咁延伸出嚟，就垂到咗呢个谷面上边。我啊踎低个身，顺着个绳索向下睇咧，睇到嘅就系嗰个狮字形嘅嘢，果然系一个人，而且系个熟人添。豆腐一见到啊，即刻惊呼咁讲：吓，白斩鸡！呢一刻。呢条友已经冇以前咁风光啦，佢又着住户外嘅御寒服，安全扣咧就扣喺个腰间，成个人就靠住呢一条咁嘅绳索啊吊喺个空中。由于个身体啊自然咁向后咬，所以咧我哋喺下边嘅时候就睇到咗好似一个狮字咁嘅造型。豆腐就一阵唏嘘咧。虽然我哋呢就已经諗到赵老头佢哋一班人呢入到嚟呢个雪龙山就冇咩消息，八成都系遇咗难㗎喇。但係当真系睇到白斩鸡嘅尸体嘅时候，亦都不免有一种兔死狐悲嘅感觉。 呢只白斩鸡绝对系算唔上好人，但系能力系有嘅。而家就死咗喺呢度，亦都唔能够叫话冤枉。不过就等我哋呢啲做同行嘅心就有一啲凄凄然。豆腐就拧咗拧头，佢对住白斩鸡嘅尸体讲：，我话做人呢就唔可以太贪心嘅。啊，我话你啊。你屋企里边就已经有钱到流晒油嘅啦，生得一表人才，高富帅咁，三样嘢你都占齐啊！唔好好享受又话有感激之情去感激老天爷俾你咁好命数啊，仲喺度做埋晒啲咩衰嘢？而家真系吊住条尸喺度啊，连捧个黄土都冇啊！唉，真系惨啊！呢个世间嘅人往往都系咁嘅。有一就想二，有二就想三，得到嘅就从来都唔珍惜。呢一个白斩鸡有赵老头嘅福荫，可以讲系一世都唔使忧，能够做一世嘅二世祖，佢亦都应该知足噶。咁样嘅生活系几多普通人啊，求都求唔到。不过可惜，真系人心不足嘅蛇吞象。呢阵时豆腐都踎咗喺我身边。因为呢个鼓上边就好滑嘅，稍微不留神好容易跌落去。我突然间谂起头先哑巴跌低嘅嗰一幕，谂到咗嗰个鼓上边嘅黑影，心里边即时就明白过嚟啦。嗰、那个黑影谂必然系从我哋身后边呢个窿度捐出嚟嘅，佢就恃住地势喺度偷袭哑巴。哑巴上嚟咗之后，咁啊梗系追住嗰条友啊去咗啦。所以才会出现之前的大变活人的一幕。不是说哑巴和个黑影消失了，而是他们都捐了入来这个冰窿入边。我即刻起身，心想那个黑影也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还是小心为妙。万一他推哑巴这样阴我一下，那我真的没信心能够在个半空中停低下来。这阵子豆腐突然间语带疑问地问，老陈啊，你话呢个白斩鸡系点死噶啦？佢个身手都唔错噶，反正咧就好过我好多啦。其次啊，佢亦都有安全扣咁扣喺条腰上边，就算一个唔小心跌咗落去啊，都系会顺住条绳爬翻上嚟就系啊。咁点解会咁样死喺呢度嘅？佢咁一讲，我啊觉得奇怪，我啊不由得仔细咁去观察白斩鸡嘅尸身。尸身就已经冻僵晒，面色呢就白中带青，面部嘅肌肉因为僵硬就形成咗一个非常之奇怪嘅表情，两隻眼啊突晒出嚟，似乎就有好唔甘心咁嘅样。再仔细一睇，佢条颈嗰度显然有凝固咗嘅血迹，究竟系咪致命伤呢？咁啊真系唔知道啦。先前哑巴就想将白斩鸡拉上嚟，睇嚟佢系想搜身嘅，但系未嚟得及搜身，就俾嗰个唔知乜嘢嘅黑影就阴咗一嘢。呢个白斩鸡系赵老头嘅仔，赵老头将地图交俾佢保管，亦都唔系冇可能嘅。于是我同阿豆腐讲：嗱，我警戒，你就将个尸体拉上嚟啦。豆腐亦都唔啰嗦啊，初一初双手，跟住就扯住条绳索一出力。尸体就慢慢咁拉咗上嚟，喺呢个过程里边，我一路咁注意住身后边个冰洞，好在都有惊无险，尸体就顺利攞咗上嚟啦。我哋将条尸体拉入咗呢个冰洞入边，开始就检查佢嘅死因。由于就已经冻到硬晒，所以呢白斩鸡仍然保持住一对手脚同埋条颈都向后仰咁嘅姿势，胸腹就向前凸起。我就向佢个颈嗰度一睇，即时觉得愕然啦，因为佢条颈嘅地方有一个圆窿，我一眼就睇得出嚟系枪伤，一枪致命嘅枪伤。我脑袋里边就即刻冒出咁样嘅一副情景：白斩鸡就钉上嗰啲座，扣上安全扣，准备顺住就去到鼓嘅中央嘅位置。点知道就喺呢阵时，上边有人啊对佢开枪，咁。这个人究竟是边个呢？你知道呢，这支队伍入边都是赵家的人的队伍，这样还有边个够胆向白斩鸡开枪啊？唔通他队伍里面出现了食甲菌？但是如果是食甲菌的话，都是有食甲菌的理由啊。 嗰个人点解要吃黑呢？或者讲再都冇揾到咩有价值嘅嘢之前，又点解要食甲棍呢？喺白斩鸡嘅死亡过程当中呢，赵老头又去咗边呢？佢又冇可能睇住人哋杀佢自己个仔噶噃。我将呢一连串咁嘅问题整理出嚟，顺便啊问一问阿豆腐嘅意见。佢又谂咗一谂，佢讲：，赵老头可能真系唔喺度啊，话唔埋佢哋可能分开咗啊。至于食甲棍黑吃黑，我觉得好似冇咩可能啊。白斩鸡唔食人哋嘅甲棍都已经好啦，如果有人仲想食佢嘅，以呢个人咁嘅精明程度，早就会下手为强先啦。我话讲，哈，依阵时你好似系几清晰咁啊。豆腐啊讲，使乜讲啊？好似你呢种咁嘅体察入微啊，叫做小聪明。好似我呢啲咁样样，叫做直指本源嘅，先系大智慧啊。嗱，我咁同你讲啊，嗱，你睇，与其我哋而家咧。想佢点解会俾人哋杀死，咁点解唔去諗一諗，如果冇咩事啊，佢又点解要绑一条绳喺自己条腰上边呢？我一听啊，心里面一动，讲：咁唔通呢股里面有嘢？豆腐另头讲：啊，咁我真係唔知啊，反正呢，白斩鸡当时肯定想落嚟呢度睇睇。我立即就攞咗个匕首，我讲：嗱，你呢就喺上边守住，顺便就搜搜佢嘅身，睇下能唔能够执个漏咁。我呢就落去睇下。跟住我就将白斩鸡腰间嘅绳索啊替换咗落嚟，绑喺自己嚟腰上边，顺住个鼓面就开始向下滑啦。呢一隻咁嘅鼓行近咗就能够闻到一阵属于系皮革制品咁嘅特殊嘅味，而且等人哋觉得奇怪嘅系呢个鼓面。是冇连接嘅痕迹嘅，咁亦就係讲话佢嘅鼓面係用一整张嘅皮制成。吓、啊、有乜嘢嘅动物佢啲皮革剪开咗之后有咁大呢？家下嘅绳索已经放到落底啦，我悬挂喺当时白斩鸡死亡嘅嗰个位上边。就喺呢阵时，我突然之间发现喺个鼓面上边显然有一行血字。我个眼角一跳，即刻去睇下咧，好明显呢个系白斩鸡喺临死之前挣扎咁写落嚟嘅字迹，就好潦草，非常之混乱，字数咧亦都唔多嘅，喺上边只系写咗半句话：悔之已晚，杀我者赵乜乜乜。后边半句冇写完，我睇到嗰个赵字不由得啊大惊，心谂吓。杀佢嘅亦都系姓赵，咁唔会系赵二爷啩？呢、这个咁嘅谂法有啲唔靠谱，好快就俾我否定咗啦。毕竟有边个莫名其妙咁去杀自己个独生仔啊？